开伤痛的治愈。离开你不容易，想念你不得已，如果你仍在意，不必勉强你自己。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，只要轻轻把我抹去。在好多好多繁忙的夜里，我在梦中轻轻呼唤你，叫你的笑容，叫你的声音，把思念化作苍白的回忆。每一个凄美爱情故事里，总有令人伤痛的记忆。不能不想你，不能忘记你，让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。离开你不容易。